而我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平时很常见但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品牌，你一定坐过它生产的公交车，而你的快递也一定坐过它生产的货车，它就是福田。在车展期间，福田集团欧辉客车事业部韩鹏先生做客99专访区。 那其实我知道福田汽车其实一直是打技术牌的，您刚才说到氢燃料，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项非常独特而且是有巨大革新意义的这么一个技术啊，因为福田好像一直都说以技术来引领世界的车企的发展。 对， 您如果您作为品牌部的这个负责人，您觉得技术对于福田汽车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就像福田汽车的 slogan 来讲，我们叫突破科技引领未来，这是福田汽车的 slogan。 那么落到我们的客车里面呢，我们首先是要对先行技术的这种储备。应该说氢燃料电池客车呢，我们是从2006年就开始了，我们当时和清华大学共同承担了国家的863计划啊，我们重点承担的就是氢燃料商用车，重点是客车的这样的这燃料电池客车的这样的一种研发。那从2006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说走过了也是12年的路哈，12年路。从最开始的2008年的奥运会的这个示范运行，对吧？当时我们这一台车的造价成本近1000万。 福田作为世界领先、中国最大的商用车企，一直将安全视为红线，而客车的安全关乎的是更多乘客的生命。 我刚才说到您要是坐客车这一块，其实不仅是幸运，我觉得可能身上还会有危机感，因为毕竟客车关乎的是更多人的一个生命安全。 是的， 您是不是会肩上担子会觉得有点重？ 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近2年吧，我们也发现在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宝岛台湾，也会有一些客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这就是刚才我讲为什么我们会在行业内拍一支客车安全须知片。不仅仅为我们的这个客车企业，为了我们的这种使用者，更多要为我们这种乘客，站在乘客的角度如何去保证我们的安全。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吧，一直在努力，不仅仅是按照行业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更多的要站在乘客的角度，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认为品质是一个产品的生存之本，也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所以说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我们品质的话，我希望是环保、安全和智能。将这种真正绿色、真正能有人性化的安全、真正能实现人车互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给到大家，我觉得这就是欧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希望。 这里是99在北京车展现场发来的报道，我是亚威。想了解更多车展详情，欢迎关注99官方微信。在北京车展期间，也欢迎你到12馆东侧的媒体区来找我们。99聚焦车展，下期见。

法独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何百遍，友情地去爱对的自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 看透了你

只剩下海潮的声音。明明不在，我学会忍耐，一个人我应该需要你，又逃不开，让脑袋又在充满你模糊的想象里。明明不在，我学会忍耐，一个人曾想过 将心中